北京人民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无限。 真的开始了。 谁让你这个的确要得到公安的白。 我就直接讲， 我们家还像去年那样。 欢乐无限，笑口常， 哈哈 开。 相声小品荟萃，名家做客逗哏，欢乐无限，雅娟主持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的节目，这里是欢乐无限，我是您的朋友雅娟。今天希望我们的节目继续带给您快乐开心的好心情。 那你相信现在有一档这样的节目吗？我是说专门为你准备的节目。不骗你，真的有。 欢乐无限， 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欢乐时光数字广播，欢乐无限。 各位听众您好啊，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，我们这里是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。 这易中天老师还拄着双拐呢。 拄拐干嘛？这儿有一桌子。 哦，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。 大家好，我是相声演员贾伦，这里是丰台相声乐院，每周五晚上7:15正式开演。 那依着你怎么办啊？ 改呀、啊！日照香炉仿佛生紫烟，遥望瀑布好像挂前川，飞流直下大概3000尺，疑是银河八成落九天。 四九成里您听相声。 红雄兵下艰难，交锋对垒。 Confidence 等会儿再上炕。 我上炕了。 我是您的朋友雅娟，依旧是我们的四九城里听相声，继续播出的是笑动2010相声大典的演出实况录音，希望大家能够跟我们一起到现场啊，乐呵乐呵。 李老师，我认识您， 是吧？ 哎，您是一个大腕儿。 我可不是什么大腕儿。 您是一个孝星。 我不是孝星。 您是一个好人。 我不是个好人。 这位是坏人，您看了吗？ 你怎么把我给绕的？ 我不是绕的您呢，我见着您太激动了，我不知道说什么了。我就说您呢，您是我们的宠物啊。 你才宠物呢， 怎么了？这话没毛病啊， 都宠物了还没毛病？ 您没听明白，您是深受大家宠爱的人物，简称宠物。 哦，这么个宠物。 对呀， 那我爱听，我愿意接受。 是不是？您大腕，确实大腕。您的成绩在这儿摆着呢。这 我还有什么成绩？ 大家都知道啊，央视相声大赛您参加了， 那是第一届， 没错。